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726集《明月入君心》。找个装监控的过来。潘明月的这个生日宴很热闹，更是陆家对外宣布潘明月地位的重要象征。午宴过后，秦冉就要回去了，陆父陆母一行人亲自送他出门。陆二伯跟在人群后面，他的警卫员一开始看到施立明的时候还稍微能镇定，看到秦冉后直接失声了。直到他离开，警卫员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陆兆颖把秦冉送到车上，又细细叮嘱程木别让秦冉开车了。程木拿着钥匙坐到了驾驶座上，才抬头看向陆兆颖。 俊爷让我问你一句，婚期搞定没？ 我等会儿就去一趟金大基地，过两天还要回一趟宁海镇。 陆兆颖想了想，问了秦冉一句。 宋大哥他在金大基地吧？ 秦冉知道陆兆颖要去找宋绿婷。早点去。 行。 陆兆颖替秦冉关了车门。 哎，慢点开车。 宋绿婷最近一直跟巨鳄忙，今天也被巨鳄拉去做实验了，不去京大基地怕是找不到他。陆兆颖站在原地，等秦冉的车开走了，他才折身回去，准备找宋绿婷说潘明月的事儿。他知道现在对潘明月来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就两个，一个是秦冉，一个是宋绿婷。等客人都差不多走了，只留下几个平日里跟陆家关系好的，比如陆二伯跟顾明生他们，陆兆颖才拿了车钥匙。 我出去一趟，有点事儿。 他坐在沙发扶手上，手搭在潘明月身后的沙发上。他没有跟潘明月说他要去找宋绿婷。陆妈妈随意地朝陆兆颖摆摆手。 去吧去吧。 然后握住潘明月的手。 明月啊，那位施先生帮你把花种好了，我们去看看。 一边说着，一边带着潘明月去花房看花。剩下陆兆颖跟陆父坐在沙发上面面相觑。陆父瞥他。 没用。 陆兆颖抬眸。 彼此。 说。两看两相厌。陆兆颖直接拿着车钥匙去找京大基地，他要跟宋绿婷好好说潘明月的事儿。花房，花匠则是弯腰小心翼翼修整翻新的土，身边的工作人员好奇地看向他。 先生，您不是说不帮忙种花吗？这都好几个小时了，您中午饭都没吃。你闭嘴。 他拿着小铲子站起来，正好看到潘明月跟陆夫人前来。 啊，夫人，潘小姐。 花匠连忙打招呼，目光在潘明月的身上停留了一下。陆夫人看着心中的花，叶子有点蔫，担忧地看向潘明月。 这花还能活吗？ 潘明月温和地笑了下。 能，程木改良后它很容易养活。我之前出差一个星期没浇水它都没事。 这花宋绿婷那儿也有两盆。花色很好看，潘明月也很喜欢。啪，花匠手中的铲子掉下去了。陆夫人诧异地看向他。 你怎么了？ 花匠嘴角颤抖了一下。 没事。 不过这花两个月就要换一次，有些麻烦。我本来不打算要的。阿姨，您要是觉得麻烦就告诉我。下个月我就让他们不要送来了。 潘明月想了想又道。 这花听说是程木跟林思然爸爸新研究的款，不过潘明月跟秦冉看法一样，没有看出来跟以前有什么区别，就是好养活一点。 没事儿，不麻烦，以后我帮你养花吧，你忙你的就行。 杜夫人笑道，她没看到花匠的腿似乎又软了一下。潘明月颔首，又跟陆夫人看了一会儿花，才开口道， 阿姨，我要出去一趟，拿个东西。 好，去吧。 等潘明月离开后，花匠才看向陆夫人，艰难地开口， 夫人，我觉得这花房要不装个监控吧。 装监控干嘛？ 陆夫人笑道， 我们这里监控还不够好吗？ 这一点陆夫人自然自信，这里是特殊大院，虽然没有秦家程家军事防备好，但也比普通小区好上数十倍，无需装监控。 您看看这个。 花匠只默默地把刚刚搜到的一个新闻稿给陆夫人看。两分钟后， 嫂子，我带嫂子去。 潘明月要出门，本来管家要开车带他出去的，顾明生听到直接扬了一下车钥匙，去拿了车钥匙的管家一转身就看到顾明生狗腿一般的邀请潘明月坐他的车。陆家还有几个人没走，管家想了想就没有跟顾明生争。车上顾明生看了一眼后视镜，把车往大路上开。 嫂子，你要去哪儿？ 黑街。 潘明月礼貌地回道。黑街在京城十分有名，顾明生也知道，打了个方向盘就朝黑街开过去，一边开一边跟潘明月聊天。 嫂子，您跟秦深很熟吗？ 挺熟的。 顾明生眼前一亮。 那您听说过一种叫神牌的东西吗？ 潘明月虽然不太玩游戏，但知道顾明生说的什么，他笑了笑。 你可以玩我的哈。 谢谢嫂子。 顾明生脚下生风，车速都快了一个倍，很快到达了黑街。顾明生小心翼翼地把车停在了路口，这里几乎看不到行人，安静得可怕。他不由错了一下胳膊，嘀咕一句， 这里怎么回事啊？嫂子，你小心点啊，手机保持畅通，我就在这儿等你。 潘明月想让他先走，之后准备自己打车回来，见他不同意，思忖了一下，才道， 你跟我一起来吧。 最近巨鳄惹到了他的死对头奥古斯特，他还没把奥古斯特头拧下来给程子玉玩，奥古斯特就找上门来了，所以黑街最近也不太平。为避免伤无辜，程俊直接让人封锁了这里，只剩下129的人。何晨最近已经不止一次来这里拆炸弹了。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